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着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今集呢，我们跳远一点，我们跳去看一些古代的东西。就有我拍档在这里， Ken。 喂，是的， 是的， Ken。 为什么今次一定要找 Ken 在这里呢？因为 Ken 又是很喜欢这一方面的话题， 这个地方的古迹， 嗯，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是不是？ 但我想跟你说， 基本上它的样子都像的。 不是啊， 是的。 OK， 首先一件事我投诉啲嘢先。 嗯， 你唔好夜晚一点零钟打电话嚟，跟住要我话俾我听，喂，你准备啲嘢做访问。 诶、欸，我冇咁讲，我就问你嚟唔嚟啫嘛。 OK， 咁样好难顶、啊，我点成晚冇瞓过？ 系咩？ 诶、欸， 嗯，但系都好精灵啊，把声。 要温书啊嘛，大佬啊。好啦，咁我哋而家介绍下嘉宾先。 系啦，嗱，今日我哋嘉宾咧，咁就系 Alex。 系，大家好。 欧文基， 欧文基 系啦，欧文基先生。咁欧文基先生，如果大家听佢把声咧，都好熟下噶。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喺我哋有台啊 ，Our Radio 咧，亦都有一个节目，那个名咩？个节目名 叫《文明之谜》。 文明之谜， 顺便做广告吓，逢星期三晚十一点钟播出。 系啦、嗯，星期三晚十一点钟系咩？边个节目出街？睇下先，唔知边个原网台边个打你咧？ 我哋有节目嗰首 有噶，有噶。而家我哋三个时段啊嘛。 哦，系啊， 系 咁紧要下载听翻， 下载听翻咧，两边都 下载你嗰个好咯。 系啊，下昼 你咁样讲嘢嘅，嗱咁啊，咁啊 ，Alex 喺度啦，咁啊，点解咧？我会认识 Alex 咧？咁啊，试完有一次 ，Alex 咧就喺 Facebook， 即系你嗰时都未开你嘅节目啊， 未噶，未噶， 喺 Facebook 咧， 其实系啲 fans 嚟噶嘛，都 喂，真系多谢多谢。咁佢喺 Facebook 啊 send 咗，佢话喂，我去完呢个三星堆，就研究咗好耐，咁亦都写咗一本书咁样，咁啊。即系印好晒噶啦，咁样咁，我想就攞上嚟，即系可唔可以送俾即系你听众啊？大家分享一下咁。咁我话睇完之后，我不如唔好你净系讲本书啦，不如直头分享埋你呢个三星堆发现之旅啦，咁样。 苦行之旅， 苦行啊！ 梗系啦，唔辛苦咁咩，大佬、啊？ 辛唔辛苦啊？辛 三个月嗱咁样，因为嗰度系成都咧。 原先唔系去三个月噶嘛？ 冇错，我唔谂住停留喺三星堆三个月嘅。 系吓，咪住嗱，等等先，你呢个三个月嘅，阵间先讲先。 好， 咁我介绍多少少先。咁你 Alex 点解你会咁有兴趣，无端端 度度都唔揀啊！如果你要俾我揀三個月，我可能去埃及啦、嗯、可能去 希臘。 我唔係，如果真係你對古文明有興趣，你可能真係會去南美啊， 南美啊， 係嘛？墨西哥啊嗰啲地方去揾啦、啊嗯，甚至你即係起碼都唔同啲咧個感覺。但係點解你會揀三星堆呢 啊！你講得好啱啊！之前其實我未去之前咧、嗯，我有四年時間研究呢啲嘢嘅。咁、 嗯、 所以你頭先講嗰啲地方，我都好想去，亦、嗯、都未去過。咁、 嗯、 咧、 嗯、 就當時的確諗住咧，就係其實首選係南美添噶啦。因為有埋嗰啲 DMT 咧，嗰啲神茶咁啊咁樣啦。咁、 嗯、 但係咧，當時我諗咧就係、是、我睇嚟睇去就發覺一樣嘢就係、是、三星堆嗰啲文物啊、 嗯， 太奇特。佢、嗯、奇特到一個地點咧，就係、是、第一佢唔似中國文化。 嗯 咁已經奇怪啦，係咪、 嗯？ 第二咧就係再比較翻，就算譬如埃及、 嗯、 圖坦卡門咁樣嗰啲嗰啲面像嘅人像，咁、嗯、都係人樣啫， 係 係咪？或者係就算印加咁樣，咁都比較人樣啲。咁但係三星堆嗰啲咧，我睇落咧太過連人樣都唔似，即係直頭係離開咗地球文明添，我覺得， 嗯、 即係地球文化都好似唔係好 fit 得入。咁、 嗯、 所以又近咧，系咪先成都？咁、又近，即系有中國大陸啊，又平咧，系咪？咁、所以跟住我就谂 ，OK， 第一站我就冇谂住咧去玩咁耐噶吓，我只系谂住第一站喺去嗰度啫，由嗰度出發。 跟住原本系谂住 plan 住去边度？ 跟住我就想西行，就想沿住条北纬沙亚道。 即系你一路向西。 系啦，冇错啦，又可能直到西藏。 OK，OK， 系啦。咁但系咧就冇办法，我第一站已经俾佢困住啦，英雄被困三星堆啊！ 你几时着迷呢一个三星堆嘅嘢？几多岁我意思？ 几多岁？我咁冇佢咁耐年资啊，因为其实咁样，我研究呢啲嘢都系研究四年到。咁我大概系两年前咧，先至开始接触到三星堆添嘅。咁、但系自从一接触，咁但系意思其实都系网上咧，网上睇图啊，或、YouTube 睇翻啲片啊咁样啦、或者有啲系documentary 讲下佢咁样。咁、但系之后咧就一路喺我脑海啊，即系一路我就再一路尝试 associate 翻我以前即系对于古文明嘅研究啊。咁、嚟到咧，睇翻即系，因为我都谂嘅，即系有咩关系咧？都有咩关系咧？咁样样。到我今年三月嘅时候，终于可以行得开啦，有时间可以即系远游啦，咁样。咁样我就第一站就拣咗嗰度啦。 OK， 咁啊，去到已经走唔甩啦， 走唔甩啦， 一睇。已经是傻咗啦，其实 冇错， 就决定咗喺嗰度长时间留低， 系啦， 即系留翻长啲嘅时间喺度研究啊，咁 系啦。其实有啲即系好似因缘际会咁样样嘅、 嗯， 我咧就去到梗系入博物馆睇啦，一睇之后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入面有啲图咧，即系话意思系话有啲文物咧，原来喺网上冇得睇嘅，咁、而嗰啲嘢我发觉，咦喂有问题，嗰啲嘢有文章，而系即系。完全可以補充咗，即、就、係、是、我之前對三星堆嘅疑問啊咁樣。咁、然之後跟住我就馬上揾地方落腳啦。咁、一落腳咧，咁又即係好因緣際會咁樣咧，我就揾到地方咧，即、就、係、是、出租又出租屋咁樣。咁、我就諗住、不如租一個月啦，應該都可以玩得一個月。當時我心諗，咁、我租一個月，點不知佢哋唔係嘅，原來即係四川成都嗰啲位置啦，喺廣漢嗰度，特別廣漢啦、咁佢係比較一個小鎮嚟嘅，一個古都嚟嘅嘛。咁、就原來佢一租就租一年嘅，佢話、即係收到一年租，跟住唔理你嗰種嘅佢。咁、我話喂，我租唔到咁耐，一個月得唔得？唔得。最後講嚟講去咧，講價咁啊，講三個月。咁、我心諗咧都冇所謂啊，三個月即係就算我住一個月，我都可以走啫。咁總之即係都係平咗噶嘛。咁、我就好可以日日去個博物館，同、埋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博物館嘅。如果大家去博物馆嘅话，发觉其实入面其实两三个展馆唔系真系好大嘅地方嘅啫，即系有啲人如果冇乜大兴趣咧，半粒钟就走添。我见啲人 系 咁，但系其实佢嘅保护范围就好大，有成12公里嘅，咁所以我直头咧买咗个电单车喺嗰度，咁就揸住个电单车就周围兜，因为我其实好想咧亲身感受咧，就系、如果做呢啲嘢嘅日子，喺啲实际即系活生生喐动紧嘅日子吓。佢唔係淨係喺個博物館範圍噶嘛，反而其實博物館係新地方添。你行博物館範圍，你睇唔到當年嘅嘢添。咁所以我哋一路咧就兜咗嗰12公里，咁再向更遠啲嘅範圍進發咁樣樣。咁所以我就就蹲咗三個月喺嗰度。咁同埋咧就係、跟住我仲發覺一樣嘢就係、原來博物館有啲嘢搞錯。 你搞錯係咩？ 冇錯，即係話佢哋一啲定段咧，或者係對於一啲文物嘅理解咧，發覺我好容易寫本書話佢錯。 OK， 咁所以就变咗我就留咗三个月，咁我三个月咧就全程咧就忙住咧就喺三星堆，咁就系搞呢本书嘅嘢，咁啊边度冇去过啦。 Okay. 即基本上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写晒呢本书出嚟。 是啦、啊、是啦、 啊。Okay, 咁就跟住要做啲考察啦、啊。 是啦、啊、经常即是咁啦，譬如可能上午去睇呀或者晏午去睇呀，即总之分咗时段囉。咁就冇咁闷嘛，你成日整本书你人都癫㗎嘛。 即睇完跟住就有啲咩新嘅諗法或者有啲咩新嘅资料就即刻返去就写低咁样啦。 是啊是啊。特别嗰三个月，因为其实我唔系一个鍾意写书嘅人㗎。 是。 好痛苦㗎、啊。我三个月呢我每日问自己一条问题嘅。即我有冇搞错嘢。即如果我有致命错误呢，咁我写本书嘥气啦。咁所以就每日问自己有冇。但有我会好开心，因为点解有我就摆低几百蚊算啦，即系人排版嗰啲嘢，即系当时已经有间我已经揾咗人，我冇个电脑都冇带去噶、我带部 tablet 去噶咋，我冇谂住写书噶嘛，咁、所以我之后有一个设计公司，我喺度日日喺度去翻工咁样喺度搞嗰本书啊，抄图啊，影嗰啲相啊，跟住又要知好多修改啊、edit 啊咁样。咁谂住 OK， 我摆低几百蚊，我就去玩啦，可以，系、嘛，唔使喺度对住呢本书咁痛苦啊。咁、但系三个月嚟，我都即系我都揾唔到有自己严重有错误。咁我就唯有就印埋呢本书出嚟啦。 OK，OK， 我咁样讲咧，大部分嘅 MG 十三嘅听众都会知道三星堆系乜噶啦。 系 阿 Ken， 我哋有冇讲过三星堆以前？冇讲过。 冇，但系追击历史迷踪有讲过两次吓。 系、啊，系。 咁但系咧，因为咧。追擊歷史迷蹤就真係以一個學術嘅或者考古學嘅角度去睇啦，即係 Even 你咪上次講過，同阿孝星講過咧，即係話信唔信外星人佢好浪漫嘅嘛？你話你，即係我哋 M J 十三好浪漫嘅嘛？ 嗰次拗呢個問題咩？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咁樣，即係外星人， 我自己都 唔記得問題啦。 OK， 咁所以咧。即系当然喺追击历史迷踪个角度去睇，佢就纯粹当系一个考古学嘅角度去睇。佢唔会话好大胆去睇嗰个系一个外星人嘅文化嗰啲嘅理论，会 佢哋有佢固有嘅一套理论，咁佢哋会跟翻住就算噶啦。 咁就我哋咧，我哋呢个就天马行空啲噶嘛，阿 Ken 话斋就浪漫啲噶嘛，所以我哋就可以向外星人呢个角度去睇嘅。呢、个我哋慢慢先讲下，咁但系。当然好多听 MJ13 嘅听众都知道，但亦都有啲听众应该系会唔知啦。三星堆 系 成个最初发掘出嚟嘅历史嘅，但系可以开始略略提一提先啦。其实佢第一个发掘系1929年 系啦， 1929年就系由燕道成 冇错 呢个村民 系啦 发现到啊嘛。其实佢当初系点搞嘅咧？ 其实佢就系喺屋企门口。因为你知佢啲唔系话好多层噶啦，得一层嘅啫吓。咁佢就喺屋企门口，咁咧就类似好似想打井啊咁样样嘅， 系嘛？ 系系。 跟住就掘下掘下，越掘越深，跟住就掘咗个坑出嚟嘅，即系话入面系空咗。 点样话佢喺个井入？ 佢唔系佢原本系觉得个水嗰度，咦？点解突然间咁浑浊？ 嗯， 有啲黄泥水咁咧，系咪唔够深咧？ 系咪？ 我想掘深啲，令到啲水清啲。 佢本身已经有个井噶啦， 系啦。 咁佢又再落去再掘深啲。 系啊，佢同佢仔同埋佢应该系个孙啊，应该系三个人一齐嘅。咁就去掘啦，掘下掘下，咦，搵到份地板。 嗯， 跟住佢哋撬开份掘起佢， 撬起佢 入边原来藏咗好多玉入边。 玉系啦，玉石。 嗯， 大概有400件。 冇错，所以出咗好多街噶，即系当时其实咧，因为佢初初咁样掘咗出嚟咧，仲有1929年，即系话民国期间啦，而至诶， 佢仲要收埋一年添。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人咁噶，考取咗功名噶，又唔知点解咁啱咧，佢就冇做官啦，咁就翻咗去。咁但系因为 佢同国民党有关系啊嘛， 应该系噶吓，佢系 送咗一嚿玉俾一个国民党嘅女长。 哦 ，OK， 姓陶嘅， 系 exactly 咩名我唔记得啦。 即其佢当时就系咁攞呢啲嘢做人情噶啦。 但系阿陶先生 系 谂住佢老笠佢啲嘢啊嘛。 哦，系啊，即其啊 有个古仔系咁样嘅。 系， 咁然之后咧，阿陶先生就俾佢哋耍走咗，就因为佢哋收得好埋，例如将啲竹摆边啊，摆啲猪栏啊，收埋佢啲盆栽啊，之类嘅地方，咁就俾佢耍走咗。 所以而家咧就仲有个燕家大宅喺嗰度，真系叫燕家大宅嘅，就有啲后人。即系 而家佢讲紧嗰个村民嘅，即系唔系话真系好穷嘅村民。 唔系有钱噶，佢唔使做噶。 佢本身系做官，跟住辞咗官再翻去噶嘛。 系啦，咁佢得闲咧就去譬如因为嗰度有一个叫做系仿湖公园噶嘛，咁当然就唔系公园嚟啦。咁嗰度其实都即系有啲有权贵喺嗰度，咁佢得闲就去嗰度饮下茶咁样样噶。有时佢仲出下醒噶，即系出成都，因为大概系60公里到嘅。咁佢又会所谓出下醒咁住翻几日啦，咁样咁喺度即系。咁所以佢就得閒就喺屋企嘅時候就偶然咁樣樣俾佢掘到出嚟嘅，掘到之後咧，所以佢有一個 connection 嘅， 就是、去將嗰啲肉啊送下俾人啊，大家攞嚟即係欣賞下睇下咩啊，咁、大家喺度研究下咁樣嘅。咁後嚟有啲係半買半送啊，有啲係賣埋出去啊咁樣，所以出咗好多古肉出街嘅。誒、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博物館冇嘅，就係、是、咧我哋而家見到三星堆嗰啲銅像嗰啲樣咧，其實有肉像嘅。好多肉像咧，就系呢位燕先生， 即系都系1922年 卖咗出街噶。 因为佢成个三星堆嘅发掘系分咗几次啦， 系啦， 即系最近去到好似2001年，正话 Alex 都讲过，2001年都好似仲有嘅。 2001年咧就唔系喺三星堆，就喺金沙。 金沙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分咗几次去发掘，所以而家你讲紧嗰个玉嘅 最早期 系第一期，即系1929年。嗰陣時候發掘到出嚟。 如果你而家咧去成都嘅古玉市場咧嚇， 嗯， 係有機會俾你揾到一啲三星堆像嘅玉器嘅。我見過一個嘅， 嗯， 佢又賣3000蚊俾我，就手掌咁大嘅。 點解唔買啊？ 佢仿古 嘅，我好想買。 仿古定真啊？ 仿古 係啦，唔知堅定流。第一仿古， 冇理由3000蚊。 如果唔係佢3000蚊，佢偷運國寶啊，百得㗎。 嗱玉器嗰度咧就難定。因为咧，点解咧？就系、是、咧，因为玉器嗰度咧，大家知好多仿古玉啊，咁样，其实玉器系难鉴证嘅。 嗯 嗯，咁所以咧就其实多呢啲咁嘅玉系流传咗出嚟。嗱，否则嘅话，其实我应该见到咧，因为博物馆系一件三星堆铜像嘅玉器都冇嘅， 系、 一件都冇，只系啲玉章啊咁样嘅啫， 即系 玉环啊咁样。 嗯， 即系就系好似嗱，其实而家 Alex 系好心机印咗本书出嚟， 系 就系好似而家呢本书其中第一页啦吓， 我哋 即管 scan 咗或者即可能影两张相咁摆上去啦。 就系当时去发掘啲玉器嘅吓，咁、就系得呢啲啊，咁博物馆都有添噶，有摆喺入。 佢有嗰啲顶，即系嗰个三脚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咩啊？ 嗰、那个你查乌咪睇啊， 系啦系啦，就怀疑咧呢啲就古代咧，即系食火锅 三只脚， 系啊系，佢有啲唔系铜器嚟嘅，亦都唔系玉器， 火 鍋就系啲瓦器嚟嘅 瓦， 系啦吓，咁佢咧就系怀疑即系上面摆嘢，咁系下面有一个即系火堆烧佢，即系一个器皿嚟， 唔系好够饱嘅啫呢个。 我买啲蜡烛台得唔得咧？ 系都得，类似嗰类咁嘅嘢啦吓。 嗯 ，OK， 咁就出即系第一步去发现到嘅嘢。 系啦， 咁、那个发掘佢自己掘嘅啫，其实讲啦， 系啦，冇错，自己嘅，因为其实唔知点掘啦，都话佢撬起块板之后，佢就喺晒下面噶啦。 佢撬起块石板， 石板 就已经揾到， 系啦， 就已经揾到，但系浸晒噶咯，已经系 冇浸到噶， 冇 浸到噶， 好嘅， 系啊， 所以其实咧就系应该就系以前有人系特登将呢啲嘢收藏喺入面嘅。 哇，佢咁准个、啊、位吓，呢、這个就系 好彩啦，好彩， 好整定噶啦，即系你点会起个井就起喺呢堆咁嘅嘢上高咧？ 系啦，有佢个必然性嘅，因为好似头先话事斋就有啲水，佢见到黄泥水啊咁样样，即系自然，因为你如果你上面后嚟有啲沙土堆咗上去，咁跟住佢下面必定有啲空间空隙喺度噶嘛，啲、水流过啊咁样，所以其实会有啲必然性系会。唔知几时最后系会掘得翻出嚟嘅。 OK， 咁呢个就第一次嘅发掘。 我补充少少。 好， 阿燕先生个墓系搵禾杆草冚住嘅。 哦，系咩？点解？ 咩意思啊？ 个原因系啲人惊佢盗墓啊。 哦，系啊。 即系佢入边 惊佢仲收埋好多嘢。惊 佢个墓入边收埋好多好嘢。 哦。 所以佢搵禾杆草冚实咗。 知唔知有冇知道个墓摆喺边度啊？ 我咁我唔知喎。 O K， 唔紧要， 我就系见个相咋。 唔系你两个去多转啦。 我就见个相。 因为而家佢屋企咧，佢啲后人咧就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噶，你可以入去嘅。佢有饭食噶，有茶饮啊咁样嘅，又叫燕家大宅噶。咁同埋佢距离嗰个祭祀坑咧好近嘅啫，即系转个弯掟个弯，你如果揸下车咁样，就30秒就到噶啦。 O K， 好近嘅。 O K。补充完未？ 补充完， 好，补充完嗱，咁我哋再睇下佢呢个就第一次个发掘， 系 咁第二期个发掘系。 就到到1934年，因为嗰个咧就算系一个发掘，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当时一个叫华西大学嘅博物馆，嘅 华西大学 系啊，华西大学而家冇咗噶啦，而家其实可能就系四川大学咁样样嘅。 咁 当年因为当年国民政府嘅日子啊，仲嗰个仲属于华西啊， 好、 okay. 多华西乜咁样样咁都系四川一带嘅。咁系华西大学嘅一个系美籍教授，咁啊叫郭维汉。咁佢就帶埋一班佢嗰啲同鄉啦，即係一班西人咧，就去到咧就比較係即係嚴謹啲咁樣掘嘅。 咁 係啦，咁又掘到一堆嘅玉器。 哇！大佬嗰啲玉器直頭嗱有我見過有啲係好似個魚尾咁樣嘅人啦、 跪喺度咁样噶啦。 嗯， 我唔知系鱼尾定系背脊有个上链咁样噶，好 系呢好怪噶，系啊。 啊，有啲咧就哇，成个好似嗰啲坐船嗰啲气闸咧， 嗯， 嗰、那个辘咁样 嘅，系啊系啊， 成个巴士嘅车胎嗰、那个一个胎盘咁样。 你又叫巴士胎盘啦吓，或者好似 Benz 嘅胎盘添，或者 Benz 嘅标志啊吓。但系咧，博物馆话佢系咩？ 系 就呢个太阳标志。佢哋拜太阳就拜呢嚿嘢， 点都唔似啊！ 咪系咯 ，OK 嗱，我哋逐 但系咁样，你去到咧，啲人个个啲导赏员咁样讲，佢大大只字咁样写嘅时候咧，你就当咗系噶啦。啲人出嚟咧就会觉得，哦，原来呢就系啲古人即系迷信拜天拜地拜太阳，咁呢个标志 呢个点都唔系啦。呢、這个即系如果你唔去睇呢样嘢嘅话，嗱，仲有啊，有啲肉嘅嘢整出嚟，大佬成只 All Seeing Eyes 咁啊，但系嗰只眼。好啊，好 Illuminati 嘅呢啲嘢。 你只眼咧，嗱，博物馆又大大只字写，因为好多噶，几十个噶，有啲大到咧系人头咁大噶吓。咁佢系博物馆又大大只字咁写，就啲人以前就拜眼咯，即系对眼睛嘅崇拜咯。 咁呢个即系博物馆嘅估计啦， 冇错，系 啦，吓，即系 精彩嘅发现咧，就去到1986年啦， 系 就正式起个祭祀坑出嚟。咁个祭祀坑咧就单 位置喺边先 啊？个位置咧就喺燕山， 燕家大宅 系燕家大宅吓，转弯后面，类似其实喺后面山，就所谓三星堆嘅名字就咁样嚟噶啦。就 系距离系几多度啊？ 距离你当系可能大概50米到100米度啊，即系由佢屋企啊行100米 ，OK 就会到咗呢两个祭祀坑噶啦， 即系行10多分钟到 啊，系啦，冇错，好近嘅啫吓。咁啊，呢两个祭祀坑咧就系好细嘅啫，即系几个平方米咁样样，咁就系一个世界之最嚟嘅，即系喺咁细地方揾到最多嘅青铜器，大概系10吨。 但嗱，你如果我喺我有个小疑问先啦，因为第一次时间都差唔多啦， 好， 其实我喺燕家大宅个井嗰度，我揾到第一批。跟住我点解无端端会走去兜嗰座山行10多分钟？ 所以呢个唔系佢去噶，唔系阿燕。 我知道，即系但系当时嘅考古学发现，点解会无端端谂到喺嗰度后边掘咧？ 嗱，其实咁嘅，佢哋已经将咧12公里嘅范围作为保护范围噶啦，即系话佢唔理佢大粒噶啦，佢估计即系睇个地形嚟讲咧，即系你其实会一个细坑揾到嘢咧，你可以相信就系有人喺嗰附近一带活动噶啦嘛，跟住你咪拉个范围咯。估计系一村人，或者系一省人，一个城市嘅人，咁佢就拉一个大范围噶啦， 就当系一个保护区，即系净系我哋预备会发掘噶啦， 准备即系话呢头都系噶啦，咁样样噶。 哦，咁其实而家你揾到两个祭祀坑， 系呢两个祭祀坑 可能其实仲有噶嘛？ 冇错啦，所以而家仍然系噶，嗰12公里范围仍然喺度噶。咁但系咧就佢俾啲村民喺度住嘅，继续喺度住，只不过就话唔可以掘嘢啊，唔可以起楼啊，咁样样就即系样要问个博物馆啲人先啦，咁样样咁解嘅。 OK， 好，我哋 take 个 break 先，转头我哋翻嚟继续第二节嘅 MJ 十三，继续睇下呢个神秘嘅三星堆。好，系咁。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阿 Ken 同埋有 Alex 喺度，我哋今集嘅嘉宾啊 Alex 欧喺度啦。嗱，正话讲到1986年就揾到两个呢个叫做祭祀坑， 博物馆叫嘅咋吓？ 博物馆叫祭祀坑啦，即佢咁叫啦吓。Official 个名叫祭祀坑啦，实际上个作用系咩未知啦吓。 系 佢相信系祭祀， 佢相信系啫， 冇错。 佢揾到啲咩咧？呢一次嘅发掘，揾到嗰啲大大个嗰啲样 青铜嘢啦。啊，多數青銅，因為頭先講燕道城咧就冇青銅嘢咁滯噶， 差唔多全部都係嗰啲 銅器、 玉器 嗰啲啊。咁就喺祭祀坑咧就超過10噸重青銅器啦，就嗰啲銅像啊，2米咁闊嘅突木面具啊，另外就好多頭像嚟嘅，即係話佢唔係戴上面嘅，戴唔到嘅嚇，佢係圓咕碌咁樣樣，係一個頭 一個面具咁。呢個發掘係。官方发掘噶啦，已经 官方啦， 因为你第一次就系燕道成自己 私人嘅啫， 吓即系屋企人 吓， 去屋企开心下， 开心下啦。第二次就系一间大学啦， 系啦， 系咁。第三次就系官方啦，即系政府方面去发掘噶啦。 所以呢堆嘢咧就系保护到嘅， 嗯， 啊，全部系即系 话啦， 系啦，系啦， 讲啦， 系啦，就摆晒喺博物馆啦， 讲就 讲就咁讲 讲啦吓。 仲有象牙啦，发掘 象牙啦， 发掘咗大量嘅象牙咧。嗱，正话我哋开麦之前喺度倾过咧，其实佢哋都话。喂，嗰啲象牙又唔係好尋常，即系 DNA 就話阿 Ken 就有啲研究就話 DNA 就話啲象牙咧 係亞洲大笨象， 亞洲嘅大象。 咪所以你知我不嬲中意大笨象， 係咪啲聽眾唔知啊嘛？ 咁你知得啦。OK， 咁我就知啦嚇，上網揾嘅資料咧就係講其實當時三星堆呢個地方咧就唔應該有咁多象牙嘅理論上。 嗯， 咁啲象牙邊度嚟咧？ 運過嚟咯， 就好多人揣測係話。会唔会运过嚟啊？会唔会同第二啲地方有生意来往啦、啊？点样运啦、啊、？OK，、 嗯、 甚至乎有啲人讲过话喺非洲啊， 非洲 非洲咁远运， 非洲 非洲运过嚟， 系、嗯、 甚至有咁样讲过。 但系 咁但系咧 ，DNA 就系话佢系亚洲象，但系亚洲象又冇可能有咁长嘅象牙， 系 因为佢长度系平均 1.6 米。 系好长 嗱，我问一个小 最长系 1.8 啦，我记得好似 系 啦。我问一个小嘅问题先，其实喺呢度咁耐苏花揾到嘅发掘到出嚟嘅文物啦， 系 其实有冇一啲系用象牙做嘅咧？ 我记下吓，系冇嘅，我冇，我记 冇噶嘛， 系啊，有少少出奇喺噶呢个系 嗱，冇象牙，但系佢呢啲象牙嗱，一 佢成碌嘅吓，佢唔会再做制品 攞出嚟，系、嗯、象牙攞出嚟摆咗喺度， 系 咁佢好明显攞个象牙，即系如果我以而家个态度去睇，就系象牙可能做一啲雕刻品啊，或者啲艺术品啊， 系啊， 工艺品啊咁啦，咁但系 佢哋又唔系摆晒喺度 冇，系咪入边又冇出现过？ 呢、這个有啲出奇位， 系呢、這个问题好吓、啊，我第一次咁谂添，即系咁样问 嘅，系咪先？嗱，如果我有象牙，我当我呢个祭祀坑， 一定有用噶嘛， 储存喺度，我嚟。做筷子都好，我文物应该会揾到有筷子啊，或者揾到有啲嘅饰物系用象牙做啊。 其实呢个位咧， 攞嚟做乜咧？ 我哋应该其实会讲到， 嗯， 去一个青铜像，就系、是、嗰个直立人。 哦、嗯、哦，佢嘅手就怀疑揸住呢个像，呢、這个。 因为其实佢系唔可以垂直成直线，有冇攞住一支嘢噶？ 嗯，系。同埋佢个手圈咧好大嘅，似系揸一大碌嘢嘅。 怀疑佢系揸象牙。 系。 嗯， 但系呢个咧，嗱，我同意呢个猜测嘅、嗯，即系似嘅，似系揸象牙，但系都奇怪嘅，即系做乜要整个象嚟去揸住啲象牙咧，都系奇怪嘅，同埋几廿碌咁嘅象牙，点、解要揸住佢咧？呢、个又系难解释嘅。 嗯 ，OK， 好嗱，咁啊，其实个发掘去到1986年。就即係最大嘅發掘啦，咁我揾到正話講過啲突眼嗰啲面具啊、突目面具啊咁樣， 仲有啲無限嘅金箔啊， 係啊，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嘢揾到 金像啊咁樣樣啦， 大量嘅文物 象意識手像啊嚇，即係揸住好拐杖 權杖， 權杖係啦，權杖又奇怪嘅， 又有1.4米到 嘅權杖又係古靈精怪嘅，你以前中國邊有人權杖？ 咪系咯， 因为其实 唔系嗰个态度噶嘛，唔系嗰样嘢噶嘛。 中国人代表权力系顶啊嘛， 吓 权杖喺欧洲先至会有出现嘅， 或者埃 咁同埋佢嗰个图像， 嗯， 比较特别。Alex， 你补充下 边个图， 即系个权杖上边嘅图像雕纹， 佢个就一箭双雕咯，成个相。其实系啊，个金箔上面咧系有刻到一啲图画嘅， 系 嗰个咧就系一支箭。咁、咧就系穿住一条鱼，同、埋穿住一只雀，咁、即系有少意思，就好似揾只一箭咧，就系可以就射到一条鱼同埋只雀，一箭就双，佢又唔系双雕，系、一箭就系有鱼有鸟， 咁、即系一定要喺高处射落嚟先得啦，你要先打咗只雀，先可以打条鱼噶嘛， 啱啊， 你唔会喺水底嗰度打上去噶嘛， 啱啊，佢系穿咗只雀先至再穿条鱼噶。 系啦， 系啦，系啊， 系 啊， 个 logic 即系个 logic， 即系要喺上边射落嚟啦，吓。 有只咁样啦，只雀有权咧，就系喺河边吓，或者即系佢因为佢有鸭子河啦，当系嗰条河，咁咧就系只雀就喺上面，可能想食鱼咁样样，咁佢咪可以有机会一箭就又鱼又雀咯。 可能有啲听众就唔知噶啦，去到2001年咧，真系由一个地产商、地产开发嘅公司去发掘到，即系三星堆。西南边大约60公里路啦，就发现到一个15平方千米嘅金沙遗迹，即系有都另外又揾到6000几件啦。今次就有金啦，有铜啦，有玉啦，有石啦，亦都有啲木嘅啊，同埋有啲好多大量嘅象牙啦。咁2001年嗰个发掘 系啦， 其实就比较系正常啲嘅嘢啦，系咪咧？ 诶、 都唔系、啊，都有嗰啲面具，都有嗰、那个哇嗰、那个单眼。 唔系，其实咧 单眼外星人我叫佢做。 其实咧，佢哋呢啲咧， 嗯， 全部打烂晒嘅。 哦，系啊， 你意思打烂晒？ 佢全部修复出嚟，而家俾你睇翻嘅啫。 系啊， 嗰啲金箔咧，全部揸烂晒。渣巢晒， 系啊系啊， 咁、 啊、 而嗰啲青铜器啊，嗰啲 系 全部打烂晒 嘅， 然之后再冚翻住嘅啫。 嗯， 系。 但系 你意思打烂晒就系俾地产发展？ 唔系， 掘出嚟已经打烂咗噶啦。 OK， 系啦、啊。嗱、這、呢个咧就系其中嘅理由，话系祭祀坑嘅。即系话，因为点解会有堆咁嘅嘢嘅？就系当时佢哋咧就要祭祀，咁祭祀，所以就系拜完神啦、 嗯。 拜完神之后咧就 冇用啦， 就有啲邪灵咧可能附咗喺呢啲嘢嗰度，所以话咧就要打烂佢哋，打完咧仲要烧添嘅，有烧痕迹。 但系呢个系博物馆嘅官方嘅理论啫。 系 你如果你系祭祀，你要烧嘅，点解我要揾铜咧？ 咪系咯， 即系如果我系嘅，我揾木咪得咯，系咪？ 嗰阵时佢冇 gas 炉，点烧咧？ 冇错啦， 无限。嘅火力先， 冇错啦。 咁你仲要夹硬打烂佢，其实好无聊嘅成件事。 嗱，其实而家即系几个发掘嘅时间啦，差唔多啦。其实系去到零一年嘅啫。 嗯， 即系我想问下，其实有冇人可以肯定到讲到呢一批咁样嘅文物，就算分几个时段都好，有冇方法可以知道个年份啦？碳十四一定唔得噶啦， 唔得， 因为佢唔系有机嘅物质啦，咁佢系金属啦，冇得做噶。可以点样估计到咧？ 真系好难，碳十四，因为而家系现时最可信嘅方法啦， 比较准确啦，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靠喺佢侧边有啲有机物啦，咁嚟到揾佢最早嘅年份。 但系我唔可以喺，譬如佢埋藏咗嗰个地方，我发掘到出嚟， 系啦， 我唔可以埋藏咗个地方嗰度附近可能有啲 即系黐住 植物啦、啊，泥土上高会唔会有啲？ 希望咁样做咯，就系 嗱，咁你起码知道 at least 佢几多年啦？譬如你发现到系4000年或者6000年， 而家估计系4800年啊， 吓， 而家估计 咁佢就根据呢个方法估计出嚟嘅，即系估计佢埋藏嗰样嘢侧边嘅有机物去化验出嚟啦， 同埋佢侧边嗰啲， 但系佢可以再早个。可能再早个 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 嘅2000年前起咗，即系整咗出嚟，跟住佢喺嗰个时候先埋落去。 最大件事系佢而家咁计咧，呢、這个三星堆佢个年资啊，比金字塔仲要耐。 嗯， 系， 嗯， 讲紧三个大金字塔啊，差好似400年啊。 但系咁样 三四百年， 同样地，大家知道金字塔又系做唔到 carbon dating 嘅， 系， 所以又系其实金字塔嘅年代都系估嘅啫。 咁而家个问题系嗰扎考古学家觉得系。 考古学家嘛 ，OK， 佢个考古觉得系嗰个三星堆整嗰班人过咗埃及起金字塔。 哦 ，OK， 你点睇咧 ，Alex？ 有机会噶，有机会噶，因为其实我自己最后嘅结论咧就系、是、呢、這个系一个古代嘅文明，系、可能系比我哋而家仲要先进嘅。 嗯， 咁既然先进过我哋嘅，咁去搭飞机啊， 即系 各样啦，系啊， 撇晒， 一啲都唔出奇嘅。 OK， 嗱。讲得喺 MJ 十三度讲紧嘅咧，梗系唔系净系一个考古嘅发现啦。如果系嘅，就喺历史迷踪度讲啦。我哋大部分嘅听众朋友，包括我哋而家喺录音室入边阿 Ken 或者系阿 Alex， 大家都已经都几深信呢批嘢咧，都同啲外星人有关 系。 系，嗯 ，Alex， 你讲一讲你嘅理论上高，点解你觉得同外星人系咁有密切关 系？好嗱，我先从继续讲翻头先话打烂烧烂嗰度先。 系， 因为咧不单止无聊，直头咧系费时失事嘅，又唔成功嘅做法嚟嘅。 其实我会谂咧，而家我哋啲宗教啲人啦，我相信冇一个啦。 嗯。 拜完嗰个像就会打烂佢啩？ 冇， 嗯， 同埋你系有心想打烂， 除非你祭品咯， 祭品嘅话， 但系正话 又唔会打烂啊嘛， 祭品你 又唔会打烂， 系咯， 系烧，同埋你既然你系祭品，你就唔会揾攞青铜嚟做祭品， 青铜你系要冚噶嘛， 烧冇错啦，青铜就是防水啊、襟用啊，系咪硬净噶嘛？希望佢 last for long 咁样样噶嘛， 系，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即系话祭祀嘅讲法，其实系站不住脚嘅， 系， 咁但系仲有一点就系、是、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就睇过喺博物馆入面每一个。无论是面具又好，或者是头像又好、都有一些叫方孔，即是四方孔或者长方的孔， 系即是佢嗰啲面具上高有个窿噶嘛， 冇错啦。咁 但系个窿佢凿得好 raw 噶， 冇错啦。我喺我本书我特登揾人咧 close up 咧影佢哋嗰啲窿嘅， 系 咁啊嗰啲窿咧，你会细心啲留意一下咧，佢啲刀痕喺度嘅， 即系四边啊嘛，系咯，我咪就系佢做得好 raw， 系啦。 即系佢唔似系原个， 冇错，唔系原装嘅， 唔系原个揼出嚟嘅。 系啊，嗱， 我哋睇翻呢啲咁嘅青铜嘅线条咧，佢有心整咧。如果佢有心啊，整一啲系四方孔咧，一定系 perfect 嘅。 系 吓九十度角啊，咁样。 因为佢本身已经做得好精细， 冇错 吓。呢、這个窿就只系间粗， 加上去后来有人，一定唔系原先做嗰班，亦都唔系原意要有呢啲窿嘅，系后嚟有兜友仔咧，就一定啲技术更加渣噶啦。吓、啊，就系咪先至会挖作成咁嘅啫？ 系系， 即系好似类似点样，即系大人整嗰啲嘢，然之后细路仔整整弯咗佢咁样，类似咁嘅。但事实上咧，就喺博物馆嗰度咧，有啲系见到咧，佢系作烂咗 嘅。佢直头系好夹硬作出嚟嘅，因为有啲本来上高系有个图腾个图案喺度，佢夹硬作出嚟咧。 吓， 嗯， 呢个系好奇怪嘅呢个。 同埋大家见到咧，呢啲系方孔啊嘛，即系睇嚟佢系想有啲嘢穿过去，即系插入去咁样样。 系 即系呢个榫位， 有时系啦，有个榫位。 哦 ，OK， 喺博物馆入面。是有啲系上面嗰横嘢都断埋嘅，即系个榫位失败咗， 即系上高嗰个位唔够力， 咗唔够穿咗 吓， 应该就唔系话唔够力，因为嗰啲青铜好硬噶嘛，佢应该系话咧系 作 嗰 条 友爆咗冇错啦，上面嗰度去埋哦弯咗再作过咁样样嘅。 OK 系啦，因为本书呢度第有21页啊，即系如果有听众有机会喺先前喺 UFO Club 嗰个 conference 嗰度咧，咁啊 Alex 就摆咗个 booth， 买到嗰本书嘅话咧。你会睇到第21页嗰度咧，有啲就作咗侧边有刀痕嘅， 系刀痕冇错。 佢直头预咗画咗个框框出嚟，系预备作个窿，而有啲作咗出嚟又作得，总之作得好 raw 啦吓，作得唔够好嘅。 嗱， 咁呢个有乜关系？ 呢个重大发现嚟嘅，系博物馆冇提呢样嘢嘅， 系。是你发现到 冇错，其实唔系，大家去都见到有窿 啦， 只系大家冇细心去研究佢。 嗯， 其实我应该推敲一下点解有啲窿先。 系， 而家我哋可以分到就系、是、有一班人做呢啲嘢。 嗯 嗯， 有第二班人系作呢啲窿嘅。 嗯 嗯 ，OK， 嗱，既然作得呢啲窿嘅话咧，即系你都系想使用佢啦，系咪？ 系， 好明显你唔会去破坏佢。所以有其实有第三班人咧去烧佢、打烂佢，系啦，然之后埋藏佢。而我哋咧，1929年咧系第四班中国人现代足迹去发掘佢 ，OK， 发掘佢。嗱，其实咧作呢啲方孔嘅人咧，我相信佢系发现佢嘅，就系点样样咧？ 即系第一批发现啦， 冇错。 即系 example， 我就当佢系4800年整嘅嘢先啦。 系啦，就摆喺度。 咁即系话可能喺系咪熟啊？系咪熟啊？ 熟国嘅时候， 熟国嘅时候俾人发现咗一次， 冇错。 就佢哋就作个窿嚟到用， 然之后可能再吞落去就伤， 系啦， 伤嘅时候再俾人发掘多一次， 唔系发掘啦，应该咧到嗰一次咧就可能系伤或者系甚至秦朝嘅时候咧， 嗯， 嗱、這個、呢个咧因为 纯我哋纯噏嘅啫呢个口， 系啦系啦，冇错，乱估噶，系啊， 清楚 完全估噶吓 ，OK， 嗱呢度我点解咁讲咧？嗱，因为咧其实睇翻转头 系， 其实似系咩咧？就系、是、有兜友嚟到唔满意呢堆嘢， 系 佢首先梗系打烂佢先啦。好啊！但系发觉喂打唔烂，佢走嚟同大佬讲：喂，大佬打唔烂，你兜嘢好硬。 嗯 嗯， 咁佢大佬话烧咗佢咯。 嗯， 咁咪烧咯。 嗯， 因为佢唔识呢啲嘢啊嘛，唔知道喂大佬原来都好难烧噶。 嗯， 阿烧极都唔用啊吓。嗱，烧极都即系烧咗三日三夜都系咁嘅款嘅啫吓。 嗯 嗯， 咁佢大佬咪咁埋咗佢同我。 嗯， 系、啊、嘛，即系其实类似就系、是、咧，就系、是、咁样嘅过程嚟嘅。 当然呢个系， 但系我估 包括以上嘅对话都系 估 计嘅，估计嘅系 纯浪漫嘅 啫。O、okay、K， 但我想知道一样嘢，而家你影呢个青铜像啊，青铜头像啊， 系 其实系个比例系几多嘅？ 即系依嚿嘢系几大？两米咁大。 全啊，所以我讲系全部都有呢啲窿嘅， 全部都有， 全部都作咗噶 吓。其实我谂佢真系戴上面咧。 嗱，大嗰啲就一定唔得两米唔得。 当然啦，当然啦。 嗱，佢细嘅，大家留意一样嘢喎，佢细嗰啲咧系得头像嘅咋，即系系圆咕碌，你塞唔到落自己个头嘅。 系、 嗯， 所以基本上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 即系佢戴唔到落头 嘅，戴唔到噶。啲人成日话诶戴住之后跳舞，即系上咗身啊，嚟到祭司啊、巫师啊。 我呢个冇可能 行唔通。再你大家睇下啲眼耳口鼻唔穿窿噶。嗯、即系你根本系封，如果你真系要夹硬，系啊，塞摆上嘅块面，你系你睇唔到嘢啊嘛。 嗯， 即系你点跳舞咧，扑亲 嘅 啫。 嗱，我有个、嗯、有一个小疑问，因为咧，我见有啲即系细个啲嘅面具，佢直头连嗰、那个个佢做到个下巴个下低个位系尖噶。 冇错，系、嗯、插，即系可以系有下身噶。 嗯， 但系佢个膊头嗰个位，佢做翻个弧位喎，即系譬如呢啲位，佢做翻个弧位系预备真系我嚟带落去一个。人类嘅身即系类 一个身体上， 一个身体上高预咗有个膊头个位 嘅， 但系你又话佢带唔到落去一个真人嗰度， 带唔到。我咁讲吓，其实嗰啲人头像咧，同我哋嘅头咧差唔多大小。 细我哋少少添，反而 即系唔系 fit 到入去噶啦， 绝对 fit 唔到。 嗯， 一系大起上嚟咧，就系两米咁大。 嗯， 就嗰个面具啦，就系唔系即系唔系包围咗噶，就净系得单面嘅啫， 得前面， 得前面嘅啫。其实面具得三四个嘅咋， 三个啫嘛，最大嗰啲， 最大得三个，冇错啦，亦都全部即系差唔多成两米咁阔噶啦。 嗯， 咁但系细嗰啲咧就系咩？就系好细过我哋头少少，然之后系圆咕碌嘅， 即系full head 嘅。 系啦，系你唔会说话吧？谂住塞落自己嘅头系冇可能。 空心定实心嘅？ 空心， 空心， 入面全部空心嘅， 但系佢又冇窿位，又冇得透气。 系咪可以分开两件噶？ 一件个 嘛？分嗱咁样，佢顶嗰度咧，有啲系可以揭盖嘅。顶顶嗰度嗱，你见譬如你见到啲平顶嘅， 系 佢平顶咧，有啲系揭得开起个盖嘅。嗱，我本书咧，我特登咧，我系有 show 啲图出嚟俾大家睇嘅。 其实大家而家谂多咗，可能当时嘅我嚟做 cookie jar 嘅啫。 第六页嗰度咧，见到啊上面咧，佢穿咗窿添噶， 嗯， 啊，即系俾人凿穿定系咩原因嘅？ 系 见面都系空窿。 其实嗰阵时会谂咧，即系我以前睇嗰阵时吓， 系 咁佢咪有好多嗰啲奴隶形式嘅柜喺度嗰啲铜像嘅， 系。 我有想过咧，嗰啲头啊，其实可能是一个刑罚嚟嘅， 嗯， 就系咧烧红咗之后咧，辣落块面度， 嗯，嗱呢个都系估计啊，咪住先，但系我 辣落块面度做咩咧？ 刑罚咯， 即系攞呢啲头像烧红佢， 即系好似以前嗰个铁面王子 嗰个铁面具咯， 死嘅、啊。 就系当佢件祭品啫嘛。 如果系真系有咁嘅做法的， 因为其实佢嗰啲奴隶嗰啲跪嗰啲咧。差唔多样 嘅，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咁做过嘅时候，你喺嗰个面具里边系 你跪都跪唔到噶咯， 你 即系如果你一烧咗上块 嗱，逐样嘢讲先。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其实喺嗰啲面具里边应该系会揾到一啲人嘅组织噶嘛， 甚至乎鞋骨有冇 都冇啊？ 呢度 系 个祭祀 坑，系 因为我所知咧喺嗰个范围啊，揾过两件鞋骨， 嗯， 但系属于汉朝， 嗯， 仲系好远水路噶，即系隔好远嘅， 系啊。Okay? 嗱，咪住做样讲先，我要讲翻先。咁点解大家会觉得呢件事系咁外星人先？ 首先打破咗呢一个嘅祭祀坑论先，就系即系唔系话一啲原始嘅人吓，或者即系古代嘅人咁啊，因为迷信所以祭神啊咁样，咁就佢哋做出嚟。因为如果你行呢个博物馆呢个祭祀坑论嘅话咧， 嗯， 你就好容易解释噶啦，就是、有班古人咯，佢就做呢啲嘢，然之后攞去拜神，拜神烧咗佢，烧咗佢，埋咗佢，咁然之后咁，所以我哋咪几千年之后先至掘翻出嚟咯。 系 ，OK， 讲完。但系头先我哋有证据。嚟到分析头先嘅嘢噶嘛，系咪啊？ 嗯， 好啦，咁而呢一堆嘅分析入面，我哋睇到咧就系有几班人接触过去，甚至系一啲真系有啲古人接触过去添。咁佢都只可以系话即系凿个坑出嚟。 系， 咁即系话咩咧？好啊，古人点解会发现到佢咧？ 系， 即系话喺两三千年前嘅古人再之前，原来其实已经有人做呢堆嘢。 嗯， 而佢哋系遗留咗喺度，咁先俾佢发现噶嘛。 嗯， 哇，呢班系咩人嚟嘅咧？ 嗯， 咁我哋好容易就会推演到咧，就系可能譬如真系有一场大洪水， 嗯， 或者一个好巨大嘅灾难， 嗯， 令到啲人咧要放弃呢啲嘢， 系， 咁呢个世界上好多类似咁嘅文明嘅，忽然间哦抌低咗，成个城市又唔要， 高佛 又话唔要咁样样，系咪啊？印监Machu Picchu 好多嘢话唔要，摆低咗喺度算数， 系， 咁或者譬如复活节岛嗰啲头像又系啊，整到一半，争一刀都唔介埋，佢就摆低走咗去， 系， 咁其实呢个三星堆都系咁嘅情况， 嗯。 我哋可以咁样推论到出嚟嘅， 嗯， 好啦，咁即系话，再喺呢个灾难之前，可能有一个文明， 嗯， 咁而呢个文明就有机会系可能都系人类文明啦，但系亦都有机会咧就系外星人嘅文明添啦， 嗯，而家你咁讲系咪即系讲解到就系话做呢啲头像或者做呢啲文物出嚟嗰班人，我嘅理念我觉得啦，我又唔觉得系外星人做。但系我觉得系人对住外星人嘅形象做出嚟，有冇可能咧？ 有可能， 呢个仲要咸蛋超人。 系啦，嗱呢个咧就去到咧我第五章讲铜像真身啦，即系话到底呢啲铜像又系乜嘢东西嚟咧？ 系 啊，就咪系咪机械人咧？当咁样，系咪啊外星人以前嘅样系咁样样咧？ 嗯， 吓我哋唔知道。 系， 但系咧就嗰度咧就要靠睇一啲经书，而我发觉《山海经》咧有好多资料系可以对应到佢嘅。 系嗱，我哋转头翻嚟。第三節 MJ 十三嘅，唔使擔心，今日一定有四節嘅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探討一下呢啲三星堆嘅面具究竟係咪真係外星人？ 嗱，咁啊，第三次嘅 MJ 十三咧，有即系有两位专家喺度啊，都系中意三星堆嘅研究嘅专家，有阿 Ken 同埋阿 Alex 喺度啦。 点敢当啊？第一次做专家啊！ 劲啊！你今次总之劲啊！ 咁啱得咁巧 嗱，正话咧 嗱，我都系发烧友嘅咋 吓，哇！你大家即刻闪开晒嗱，即系讲紧啦，想拉入去点解同外星人咁有关系啦？包括啊，正话喺 break time 嘅时候，阿 Ken 其实俾过一张，即系佢揾过一个外星人嘅，即系画过出嚟啊！嗰、那个系喺美国呢、這个叫做咩啊？肯塔基州嗰个1955年啊，8月21日嗰个 Kelly Incident。嗰种嘅外星人个样咧，就同而家呢啲咁嘅突木面具嗰啲样咧，真系似到，即系似到好紧要，连个嘴都系咁大嗰啲咧，佢都画埋好阔噶。当然啦，你见到外星人未必睇得咁清楚个样啊。咁但系佢呢个真系好似，包括连个耳仔，连个造型都似。嗱，逐样嘢讲，逐个或者有啲文物去讲翻嗰个，佢嘅个可行性得唔得先 ？Alex， 嗱，讲翻啲高科技含量啦。就係、是、咧，佢嗰啲銅咧，又同我哋當代即係話青銅年代嘅嗰啲銅器咧，係好唔同嘅。 嗯，即係個份個成分 係啦，佢咧就係、是、去除咗砷呢樣嘢。嗱，砷呢樣嘢咧就係、是、大自然界咧，即係如果你開個銅礦嘅話咧、 嗯， 通常呢啲銅咧入面咧都包含咗砷呢樣嘢。 嗯， 但係咧喺三星堆入面咧。就嗱啲網上資料嚟㗎嚇，博物館都冇承認㗎嚇。咁、但係你知好多即係啲記所謂記者寫呢件事啊，又或者有啲所謂學者寫。因為但係老實講，其實三星堆嘢大家都掂都唔掂得㗎啦。 嗯， 咁全部都係靠 官方， 官方係啦。 嗯， 咁官方咧佢又唔敢爆咁多嘢出嚟嘅，所以博物館寫嘢又好少嘅。 嗯， 咁就佢就靠咧就係仲有一啲小道消息啦。 嗯， 網上咧忽然間又唔知邊個學者，但係又唔知佢邊個嚟嘅， 又唔知佢做過啲乜。 係啊，冇錯，咁佢就咁講嘅。就话咧，佢除咗锌系啦，咁佢除咗锌系有作用嘅、就会令到嗰啲铜水咧更加坚硬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加入咗磷呢个元素落去， 磷 吓，加入咗磷咧就会令到嗰啲铜水咧流通性更加好，即系搅嘅时候啊， 系 即系搅得更加匀， 系 咁就令到咧最后咧就系佢呢两种嘅物质啦，一个去走咗 separation 冇咗，一个就加咗啲嘢啦，令到佢咧系更加即系坚固。 咁但系要翻翻第二个问题咯， 就系话佢边有个 有冇咁嘅火力啊？ 冇错，火力都一个好重要的问题。 嗯，你讲 有冇呢个 gas 炉啊？都系讲紧呢个问题啫嘛。 系啦， 所以咪 因为大概如果系相信系话青铜年代3000年前咁计啦， 靠柴嘅啫， 柴火大佬 烧几多？唔通佢 你煮条鱼都辛苦啦？ 你都冇可能，你都冇可能可以去到练到呢啲钢嗰个技术， 系噶。 其实得唔得咧？我喺度谂紧，其实得唔得咧？因为日本人练剑，佢哋系靠呢啲，都系用靠柴火去练嘅。但系佢要将金属入边嘅一啲分子去结构改变咧，佢哋就要好多时间，即系都几千年前。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呢个铜上高做唔做到呢样嘢咧？ 唔知。 但呢个就系、是、呢、這个系一个好高科技嘅技术， 冇错。 而家做唔做到咧？其实 而家实做到 应该就得，而家得。就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因为最紧要就系同年代系唔得，或者就同年代冇咁样做到。 你讲同年代， 同年代即系譬如埃及或者系印加嗰边嘅青铜嘅青铜器， 系 吓。当然可能有咁样，但我系冇资料，冇讲到， 或者冇发掘到，系 系啦。 咁、但系就如果系差唔多嗰个年代嘅文物。全世界嚟讲就净系得三星堆呢度可以 tick out 到呢个星， 系啦冇错， 又加咗磷， 系啦 ，OK， 咁呢个喺技术层面上高去推敲佢系 高科技咯， 高科技啫， 系啦， 咁但系高科技都唔一定系外星人噶， 我唔一定，起码咧我哋就可以咁样推敲咧，就系咧喺我哋之前可能真系有呢啲可能系一啲证物嚟嘅、能够证明咧就系有一个更比我哋之前更加古老同埋更加先进嘅文明。 除咗呢个金属嘅物质之外，有冇一啲？嘅面具或者有冇一啲嘅文物嘅做法系令你即系或者甚至乎佢博物馆里边嘅人都解释唔到嘅咧？ 嗱，譬如嗰有条龙尾咧，所谓龙尾就系喺青铜树上面咧吓，有一只嘢，佢哋叫龙咁样 有一个文物叫青铜树， 我觉佢 call 佢青铜树咋？ 即系呢？ 咁嗱，真系青铜就真系似树， 即系佢嗱佢叫即系嗱，记住嗰啲名咧，全部都系。叫翻嚟嘅就博物馆叫， 冇错，系所以喺我本书入面咧，有啲朋友同我讲啊，点解唔加翻啲名啊？我话对唔住，因为其实啲名字全部系我哋而家 你话啫。 系， 不如咁啦，所以我唔加名，你自己睇下，你觉得系乜啦？ 系啊，因为佢有啲你直头唔知系乜嘅，但系佢可能叫佢做蜡烛台啊。 系啊，咁你就死火噶啦， 系啦， 吓、啊啊、你就信咗佢噶啦。 咁呢、這个即系佢个名叫青铜树啦，吓咁就几高啊呢嚿嘢？ 大概有四米高。咁就因为佢顶嗰度咧冇咗嘅， 系 就怀疑有埋个顶嗰部分嘅，咁估计有五米啦。 系 ，OK， 咁就系咬晒咁企喺度啊。咁你话有条龙尾咩意思啊？即系佢入边有个弯位 啊。我一个放大咗就系24页嗰度咧，我放大咗佢咧就呢、這个。 嗱，我摆我即管影翻张相俾嗰啲听众睇啦。 咁然之后咧，我就特登圈埋噶，我圈咗佢，画咗佢条圈住佢条龙尾出嚟嘅。 有咩咁奇咧？呢条尾？ 呢条尾咧嗱，据讲系咁嘅。呢啲青铜器都系铸造噶嘛， 系 呢条龙尾唔系，话咧就系咧，佢系一条铜管将佢扭成咁样嘅形状， 哇扭麻花咁， 系啦， 但系佢其他侧边嗱同一嚿文物，其他地方 冇扭噶， 系铸造出嚟嘅， 铸造系啦， 就唯独呢个系扭出嚟嘅， 系啦，咁啊网上有资料咧就话。博物馆嘅人咧就试过，即系话，我哋有整条青铜管出嚟啦， 佢又扭啊， 佢又扭，冇错，扭唔掂， 嗯， 扭唔到， 扭唔到咁靓， 即系现代科技嚟嘅， 系啦，你一见到而家系好靓噶嘛，好 perfect 嘅扭得， 系吓，咁呢个就系话以前嘅人做到，而家做唔到嘅嘢， 嗯， 即系即使而家嘅技术都做唔到嘅， 可以咁讲 ，OK， 除咗呢个之外咧， 就另外咧就系、是、啊，系啦，青铜树上面咧就有好多雀仔嘅， 系。 有啲甚至系鳥人添嘅，即系话系人面嚟嘅，但系就鳥身嘅。 咁咧， 佢哋咧就系企咗喺嗰啲花冧上面，即系嗰啲树咧就当佢有啲花冧啦吓，佢就企喺啲花冧上面。嗱，我咧喺第25页嗰度咧，我又将佢圈晒嘅，见唔见到佢之间咧有啲物质嘅，即系佢爪同埋嗰个花冧之间咧有啲劈嘢喺度嘅。 系系。 嗱话咧 有啲胶水咁。 系啦，又系啲小道消息，冇错啦，就话佢原来喺膏状物体。咁就话做攞嚟做分析嘅，化验咗就系、是、一啲 unknown material， 即系 唔知系乜， 系啊。 咪住，嗱，先前有提过，其实呢啲咁嘅文物亦都好有可能系假噶嘛，系咪？ 系啊， 有可能喺博物馆系即系复制一个出嚟，咁肯定咗而家呢个铜树就唔系复制出嚟嘅。 嗱，我哋影到呢啲相都有权系复制品嚟噶， 系。 但系嗱，最重要就系嗰啲消息都可能系假添，系咪？最主要就是而家我哋睇翻，就算佢複製都好，真係有撇嘢喺度。 OK， 係咪 ？OK， 嚇、第二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消息，我哋就姑且唯有信住佢先，因為全部靠官方講噶啦。 咁、但係佢 unknown 佢都一定係有樣嘢，即係佢係金屬啊，係陶瓷啊、泥土啊，定係 其實 咩物質都應該 有少少似咩咯？就話美國好耐之前有噶啦，有啲人。拐带咗俾外星人拐带咗，然之后身上面俾人落咗啲啲好似追踪器咁样，咁然之后系话系又系啲不知名嘅物质噶嘛，即系话唔系本地嘅 吓，但系唔系佢嗰啲都可能系金属啦、 啊，都系金属。呢、這个 但 系 佢个金属个哦，即系佢黐埋， 即系嗰啲皮嘢系金属嚟嘅。 佢唔 俾你摸， 唔系即而家。佢 一睇落去咧，就系似金属啦。 OK， 系啦。 OK， 因为焊接咧， 咁啊，嗰阵时点有焊接技术啊？ 冇错，吓。咁仲有一樣嘢喎， 太誇張啦！ 喺第26頁嗰度咧，我特登咧有一個咧有半截嘅，見到就係、是、 我哋講嗰條裙， 嗰條裙，嗱一陣間先講裙，條裙一陣間先講啊！我先講另一樣嘢就係咧，佢呢半截身咧，一樣係有鳥爪嘅，鳥爪咧就踩住個鳥頭嘅，而之間咧我又特登咧大大個圈住咗佢嘅，又係有啲物質。即是话又是那只膏状的物质将它连接在一起。 是。 这一幅图特别有一个天使就是什么呢你见不见到它半截身是可能被人打断了的。 是。 是 啊。 嗱，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想象一下，它既然打断得咁，要一定嘅力量啦。 是。 仲好大力添。 是。 好啦，能够将它打断了但是 这个是铜的嘛。 是啊，铜来的。 断得就好大力的了。 没错。 但是为什么下低那个胶不断呢 没错啦。 如果我掟佢，应该就系嗰嚿胶 胶 先 断先啦，都要断啦。 我而家揾 AA 胶黐完个金属，我掟翻落地都系嗰个位断噶。 系啦，起码嗰位都要有份断先。 因为个物质上高，佢唔系一体成型，嗰个位 冇错， 那個、受力位系薄弱啲噶嘛。 即系话佢仲硬正， 就算佢烧焊位都应该系嗰个位断。 冇错。 是因为烧焊位都是夹硬加个物质去连焊接咋嘛。但如果佢唔係一体成型即係如果佢上高一体成型都断得 即系话呢个咁嘅接合技术系硬过上高 硬 过件 嘢 嗰个 铜像本身。 嗯， 哦，系、哦。 好啦，嗱，从呢啲地方咧，我就推论咧，就系话以前即系整呢啲嘢嘅人，必定系拥有高科技。 嗯， 而佢哋必定嘅文明咧系好高嘅， 系， 而甚至乎可能就同外星文明有关系添啊。 嗯， 即系呢啲嘅技术或者呢啲咁嘅焊接技术，甚至乎去到呢啲嘅。扭嘅扭金属嘅技术，其实就可能系以前嘅人即系有咁嘅能力去做到，而家嘅人就失传咗。但系或者亦都好有可能系外星人嘅帮助咗嘅技术啦。 系啦， 嗱，我嘅取态，我到而家我未系好相信佢系外星人嘅技术。 嗯 嗯， 但系我几相信佢哋嗰啲造型咧就好外星人。 嗯、 喂，讲唔讲埋条迷你群啊？ 你讲埋条迷你群啊？你想讲咩？ 好啦，嗱，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半截身咧，啱啱我讲紧呢件嘢啦。半截身，听众可能睇唔到，唔知道。我哋博物馆有名噶，叫做鸟爪人啊。 鸟爪人， 鸟爪人系啦、嗯，因为佢只脚咧就真系一个鸟爪。 其实得只脚嘅啫，系啦。 系啦，但系系啊，上节冇。 小腿粗啲 啊，小腿粗啲，好明显系踢甲咗噶啦。咁、 嗯、 仲有你见到系 pat pat 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相信系人啦、嗯，所以叫鸟爪人。嗱、嗯，博物馆咧就写明嘅，就话咧佢原本系着住一条裙。 嗯， 并且条裙咧系红色嘅， 系 博物馆写明嘅。 系 而网上咧就有小道消息就话呢条裙咧就真系条裙嚟嘅。 系 呢条裙咧就系、是、布料嚟嘅，就 one size 有弹性，所以你见到咧佢 pat pat 咧就系、是、好似着咗条紧身牛仔裤咁样嘅，将个 pat pat 系显露无遗嘅。 嗯哼， 吓， 嗯， 咁啊呢个又系一个奇怪地方。如果系三千年前， 咪住，我而家混乱咗。呢、okay. 这个系明显系金属啊嘛？点解你话咩？ 所以系着住冇咗噶，即系意思系话条裙已经冇摆出嚟嘅，冇展览出嚟嘅。 嗯， 但首先博物馆承认系有条裙嘅，佢仲话明系红色添嘅。 嗯， 而小道消息意思话网上咧就有啲所谓咩记者啊、乜嘢学者啊就话啦、嗯，就话分析过呢条裙啦，系 one size 有弹性嘅。 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呢、这个呢、这个展品系金属嚟噶嘛？ 冇错，所以冇着条即系条裙攞走咗噶啦。 即系话原本应该仲有条裙喺上高， 应该系笠住条裙喺度， 笠住条裙冇错， 红色嘅。 哦， 嗰条裙系有弹性嘅， 系 one size， 即系针织。 针织，咁但系佢何解里边又亦都做多一浸咧？ 嗱嗱，呢、這个唔排除佢可能咧，就呢个就系仿制品嚟嘅，唔排除。 O K O K， 将佢 系， 所以有埋身纹路出嚟添。 嗯。 但系点解佢唔会攞条裙出嚟展览下 咧？嗱，其实你记得啦，如果譬如象牙咁样咧， 系。 佢系之后咧，系揾一个好大嘅，差唔多两米大嘅鱼缸啊， 系 入面有晒药水，想摆个碌象牙喺入面嘅。咁、 嗯、 嗱，佢有啲讲法就系话，即系为咗保护佢啊，惊、 嗯、 住风化各样啊咁样。咁、 嗯、 当然咧，另外一啲原因就系你知道大陆啲嘢啦吓， 狸猫换太子 啊，永远唔即系好嘢唔俾你睇咁样，唔知啦吓。 唔奇。 咁但系咁嗰条裙咧，咁大条裙咧， 收埋咗。收咗 喺中南海嗰 机密地方 ，O K， 或者主席嘅床下底啊， 主席夫人试下先， 系 O K， 咁嗱，咁但系都仲未好外星人、啊，咁而家都仲系嗱，因为当然你喺呢一方面去睇，咁但系如果我睇翻佢嗰啲造型，学你话斋，佢又唔系一个面具，因为唔戴得噶嘛， 系， 咁你有冇估计过嗱？因为甚至有啲人踎喺度嗰啲人咧。嗰啲样咧都唔系正常人样嚟嘅，佢啲眼系突出嚟嘅。 但踎喺度嗰啲咧就喺、是、但特别你而家指住嗰个咧就系、是、石器嚟嘅， 石器嚟嘅， 冇错，石器石头嚟嘅，即系石刻嚟嘅。咁咧佢咧就点样样咧？就喺金沙嗰个发电嘅啦。咁其实距离三星堆大概60公里嘅，坐、一个钟头车到就到嘅啦。你见到其实冇着衫添嘅，赤身露体嘅，咁双手咧反绑嘅。你見到係係好明顯係繩綁佢， 繩綁住 嘅，仲有啲麻繩嗰種繩嚟添嘅嚇，綁住佢。甚至乎對眼咧有少少似係俾人蒙住咗咁嘅。 係 咁呢啲啊個髮型咧又好特別嘅嚇，即係似古代中國人咁樣樣嘅。 OK， 咁啊，反而呢部分咧就似佢講述嘅歷史咧，就可能曾經真係一段嘅滅族嘅情況發生，或者啲奴隸受到虐待啊，同埋見到係有老虎口嘅、獅子口嘅。有蛇添噶，而个口咧仲有颜色噶，系血盆口嚟噶，即系佢个口入面咧，佢画埋红色落去噶，帮死吓你唔真咁样样噶。嗱，咁啊呢个故事佢想讲嘅咧，就系似系话俾我听，即系曾经系有啲咁嘅奴隶， 攞去祭祀嘅， 系唔似祭祀啦，因为佢又唔系话冇烧冇成，又冇唔系祭祀坑嚟。嗱，你记得呢一堆嘢唔系喺祭祀坑揾到的。 即系我意思系佢系即系将嗰个祭祀嘅情况做翻一个雕塑出嚟。 我哋唔可以话佢祭祀。 O、okay. K， 即系冇嘅任何证据 系 咁讲吓，但系佢就有一个雕塑，就将一个咁样嘅奴隶同埋有只兽系嘛，咁、其实。反而似系嗰啲咁嘅咩诶斗兽场啊咁嗰啲咧，即系罗马斗兽场啊，或者系印加啊马啊嗰啲奴隶咪俾人挖埋个心出嚟啊， 系系系， 反而佢似啲。仲有一样嘢，因为特别嘅就系我哋中国文化唔兴咁样噶嘛。 系， 但系你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当时呢一族人系比较凶残先， 灭得你族，咁做嘢都凶残嘅咯。 OK， 喂，咁呢个咩嚟啊？ 又是奇怪 的。那个单眼外星人啊，大佬，这个就 单眼头来的。 这个就是01年。 01年在金沙。 金沙 那个的。 是的。一个人的身Alex 说直头穿着三角裤那些看到他。那个头呢就去一个圆形的窿。 圆窿。 这个真的很外星人，这个直头。这个就是苏联那些单眼仔外星人那些这样的样子。不 是的。 呢啲咁又系佢冇解释过， 冇噶， 当时 直头佢冇文，佢唔敢文字解说添啊！呢堆嘢， 吓，总之就有堆咁嘅嘢喺度。 呢个咧，呢个金箔面具啦， 系啦系啦，好细嘅，嗱呢个好细个啫，即系你当 呢个直头系嗰个咩歌星魅影嗰啲面罩， 系啊系啊， 冇 错，系啊系啊系啊，遮半边面到嘅啫吓。 OK， 但系咧，其实金沙发掘嗰啲遗迹咧，呢一个我好中意。 哦，呢个 你讲呢一个，嗰啲听众唔知边一个。 太阳神庙， 太阳 佢叫太阳神庙。 O K， 嗱呢个太阳神庙咧，你中意佢咧有眼光啦，因为咧而家中国嘅一个所谓世界遗产，咁系有个组织噶嘛，个标志就用咗呢个啦。 系咩？ 系啦。咁仲有，大家唔好以为佢好大，系手掌咁大， 一个杯垫咁大到嘅 啫。系杯垫嚟嘅啫，系啊，冇错啦。 但其实啲雀仔咧， 系 我一路都觉得系鸵鸟嚟嘅。 你咁讲就 似唔似鸵鸟？ 佢形象系古怪嘅，冇错嘅，系啊。 咁、 但系个身又好细， 古代嘅石刻又好难去。 反而似咩咧？有少似，譬如凤凰啊。 凤凰啊，你谂到咁靓嘅？ 喂住先，咁啊跳翻去。好啦，你嘅结论呢一批系乜嘢嚟？如果唔系祭祀用， 好啦，嗱，其实咧，物证我哋就研究咗咁多啦。而家就系时候睇人证啦，咁人证就死晒啦，死唔对证，又冇历史，呢叫失落文明，系咪？但系有好几本古书咧，我就抄过，我就觉得咧系可以对证翻嘅，特别就系《山海经》。嗱，博物馆咧都有 call 咗几段《山海经》嘅说话出嚟嘅。 系 ，OK， 咁就喺我第五章，即系我本书入面第五章啦，就讲铜像真身 37页， 冇错。 OK， 咁 铜像真身系 啦。咁咧有一啲经文咧，即系可以读翻出嚟俾大家听嘅。 系 嗱，譬如一个大方北京嗰度咧，佢咧因为《山海经》其实好多本书嘅，好似圣经咁样样嘅。 系有山经、海经，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山就分东南西北，海又分东南西北咁样样嘅。咁喺大方北京嗰度咧，佢就讲乜嘢咧？喺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张尾山。嗱，其实你听下佢咁样讲咧，嗱，虽然好多人咧当《山海经》系一本巫书添，吓，即系话作出嚟嘅吓，讲鬼灵精怪，但系你睇下佢咁具体描述一个地方俾你听，嗱，然之后跟住话咩？有神，嗱，呢个神点样咧？佢话人面蛇身而赤，即系话人咁嘅样啦，个身好似蛇咁样， 红色 系啊，红色嘅，好啦，身长千里，直目精神。然之后咧，其名乃悔，其事乃明，不食不寝不息。今时今日，我哋讲不食不寝不息咧，我哋即刻知系咩？机械人咯。唔食嘢嘅，唔使瞓觉嘅，又唔使休息嘅。咁但系好明显有嘢要做喎。其实呢啲概念咪相对有冇嘢做啊嘛？你冇嘢做嘅，同食嘢休息冇关系噶嘛？我有喺大方北京就咁样讲啦。咁呢个就叫咩咧？就叫做烛龙。 其实呢个好似阿倪康所讲。其实呢条龙咧，可能基本上是一只机械船嚟嘅， 系啦， 即系成条龙嘅机械船，所以你咪见到佢又唔使食嘢，又唔使休息，又唔使瞓觉，同埋会即系呼风唤雨吓。 系啦，系啦，所以佢话咩咯？佢话其名乃悔，其事乃明，即系话佢擘大眼咧就光晒噶啦，佢合埋眼咧就黑晒噶啦，咁咪即系发光咯，系嘛呢样嘢？ 车头灯咯，真系 系啦，系啦。 OK， 咁呢一样嘢嘅形容。 喺《山海经》呢个《大方北京》呢一度嘅形容，同佢嘅文物入边有冇边啲嘢系有啲呼应嘅，即系类似咁样嘅？ 有嘅，就系咧呢个人面蛇身嗰度啦，就系、是、咧、我哋见到咧喺。呢啲文物入面咧，其實都係阿孫嘅人面。 嗯， 咁特別咧，佢嗰個兩米高嘅青銅像咧，頭先我哋同佢分享過， 好、哦、高身、那個， 身好窄好窄嘅， 係係係，高直立人嗰、那個、 其實人面蛇身啊，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嗰啲 reptilian 嘅 alien 咯。 嗯 嗯， 係咪啊？即係爬蟲類式嘅人， 你可以咁樣。 佢咪就係人面蛇身咯？係咪？我哋、即係如果今日咁樣去比拼翻嘅話。 嗯嗯嗯， 咁然之后咧，再比拼埋其他嘅一啲古籍嘅话咧，啊系啊，譬如《大方东经》咧，又讲咧有一个系 人面鸟身 啦，咁、而事实上又喺三星堆入面揾到人面鸟身嘅像出嚟， 系真系个人样，个 真系鸟身嚟噶， 嗰条有条尾，嗰条尾就又似以前嗰啲嘟嘟鸟嗰啲。啊 又有翼， 嗯， 吓又有真系鸟爪，又有鸟脚， 有翼嘅咩？其实睇到有翼。 你嗱呢度啊，你望一望，系咪 系 咪？ 系， 佢唔系尾系翼嚟噶。 OK， 嚟噶，佢四边有噶， 只脚就有一个爪咁样嘅， 系啦，又踩住个花冧嘅， 系 啦。好啦，咁跟住我再比较其他啲嘅经书嘅时候咧，就系咧， 海外北京 系啦，海外北京系啊，啱啱海外北京嗰度就讲岳父追日咧，就弃其将啦，化为邓林呢个好出名嘅古仔啦。咁但系呢度有一个将嘅概念啦。嗱，因为我头先讲过啊嘛，将好古怪， 唔系大将系咪？你讲紧 唔系 手将？ 手将系啦， 嗯， 将即系权将啊，又系我中国冇概念啊。但系对唔住，《山海经》有讲， 嗯， 岳父追日仲要弃其将，咁会唔会就系抌咗喺呢度咧？ 嗯， 啊，系咪岳父嗰支将？系咪就系呢支将咧？ 嗯， 岳父之将。 嗯，系啦，苦追日啊嘛。 OK， 好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最后一节 MJ 十三， 想懒都唔得，一定要有第四节。 冇错， 系咁。 冇得懒啊！好似阿 Ken 话斋咧，就一定要开多一节，因为其实应该要开多一集噶，我觉得，因为应该仲好多嘢讲，好多嘢分享，唔好讲咁多住。嗱，而家咧 ，Alex， 因为咧呢本书，我而家手头上拎住呢本书咧，就唔系讲少嘅，因为佢好多相片都系佢自己去影，系咪？系咪你自己影嘅？ 系啊，有部分啦，特别三星堆嘅相啦， 系，有啲系你自己影噶啦，咁有啲直头系要特登去揾人。去 close up 影，其實就係講緊嗰啲鳥爪人下低企住嗰啲膠啊，即係嗰啲膠水嗰啲咧，直頭要揾人 close up 去影翻嚟。 因為我去嘅時候咧，我冇話諗住寫本書啊咁樣咧，咁所以又冇話帶啲好靚嘅相機，係冇器材啊。 OK， 夾硬揾人搞嘅。 嗱呢本書咧就直頭連巴曲都冇啊！我見到呢本書啊， 冇錯， 連價錢都冇啊。咁但係其實呢本書嘅資料咧。如果你鍾意三星堆嘅或者你鍾意佢里面嗰啲相片呢其实影得有啲好精彩甚至有啲图片係 Alex 自己搵人做返啲 graphics 落去即係话返俾你听嗱呢啲面具原本係有颜色嘅嗰啲颜色係点样分布呢 係啦。 咁嗰啲佢全部做咗好多呢啲图喺度咁所以呢本书值得参考嘅呢本书。咁嗱呢本书呢就出面冇得卖嘅。出面冇得买嘅，咁如果你系庆幸地，你先前喺 UFO Club 嘅 conference 嗰度咧，你就应该买到嗰本书啦。即系如果你有买的话，如果你买唔到咧，咁而家你就要嚟呢个 MJ 十三呢度咧，就有得买嘅咁样。咁点做呢原价呢本书$100嘅，咁喺 MJ 十三呢度买出咧就八折，即系$80，咁就我觉得就抵嘅，我觉得就值得拥有嘅。咁就嗱，即系呢本书因为出面冇得买啦，咁所以咧你哋就可以上嚟。即系圆网台可以喺呢度买，咁但系咧，你知圆网台唔系成日有人喺度啦。第一，第二件事咧就你哋唔好喺个讨论区嗰度留啦，因为我又未必成日睇个讨论区啊。咁当你过咗四五集之后咧，你想留喺个讨论区度咧，可能迟迟都买唔到。咁你直接就喺啊卓飞个 Facebook 嗰度啦吓，就直接同我联络啊，即系话啊，我想买呢本书咁样。 俾啲 tips 听众 系 第49、52 系 超劲。 直头系将一啲 呢$80买啲两页都抵，$40一页。 你讲到咁劲，大佬人哋以为有周有啊边个喺度啊？大佬 点啊？又唔系你 周秀娜喺度？ 又唔系你群啊？ 啊，唔系嗱，呢两页就系一啲资料嘅对比啊，即系一啲外国古代文明嘅资料，甚至有啲就将呢个圣经。 同埋苏美尔泥板系啦，泥板上高嗰啲资料咧，嚟个中英对照，仲有埋系一个嘅对比啊！咁你哋大家可以睇到多少少嘢啦，净系啲 佢竞在嘅相关嘅关系，直至到落到去最尾系咩？大禹治水啊！ 去到大洪水啦，冇错， 去到大洪水，即系大洪水之前嘅嘢。佢做咗一个关系表出嚟，大家真系唔好讲咁多啦。总之有兴趣就买啦，你有兴趣买就喺 Facebook 度做 at 我啦吓。 嗱，你讲到呢度都忍唔住啊！嗱，52页咧都系值得俾钱买噶吓，一页。 你讲讲下要升价噶咯？ 点解咧？因为咧， 我哋影咗相 po 上 Facebook 俾人睇。 仲有，因为点解咧？就系咧，我就从嗰度咧再推演到咧今日嘅， 系， 嗯， 仲有现代嘅吓， 嗯， 有咩？ 诶，喺52页，推演到今日美国发生嘅事噶， 即系系好多好多资料喺入边啦。咁所以呢本书大家有兴趣嘅就 PM 我啦，喺 Facebook 嗰度。好，继续嗱，讲翻最后呢一节啦，因为时间无多。Alex 继续讲埋正话，你讲紧《 山海经》。 《山海经》嗰度 系啦，《山海经》咧，咁啊喺《海内经》嗰度咧就讲咩咧？就讲皇帝，大家知边个皇帝啦？ 中国嗰、那个。 系啦，最古老嗰个啦，三皇五帝嘅皇帝。咁皇帝咧，佢个老婆叫做女祖，喺《海内经》讲嘅吓。咁就生咗昌邑，咁昌邑咧就降居若水，若水即系话昌邑就落咗去降居吓，就落咗去住喺边度咧叫若水。咁咧就再生落去啦，咁啊即系又系好似圣经啲家谱咁样嘅吓。嗱，若水咧，其实咧就喺四川。咁所以因为呢啲嘢我知道咧，三星都系喺四川嚟噶嘛，而皇帝嘅家系咧，其实同四川都好有关系。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嘢咧，即系三星都系文物咧，系有机会咧，系追溯到三皇五帝嘅日子嘅。好啦，咁然之后咧，我再睇下有其他嘅经书咧，引述咧，譬如咧讲咧，有一个本书38页嗰度有讲啊，就系伏羲咧系点样样咧，就系大木山怀。咩意思咧？即系话个鼻好大。有日角。即系话突额个额突出嚟， 系 连珠行，即系话咩咧？就佢咧个头嗰度咧有一啲可以珠宝嘅食物嘅， 系。 因为我知道喺三个突木面具入面咧，其中一个咧系有个好似天线咁样样动咗支嘢出嚟嘅， 系 吓， 唔系天线，即系直头一组嘅角啊喺前面嗰度突出嚟嘅， 系啦，冇错啦。好啦。另外咧就係一個叫白虎通儀，就喺、是、東漢嘅時候，一個其實係即係類似皇帝開會嘅一個 minute 嚟嘅。咁佢講咩？佢話聖人皆有異表，即係啲聖人咧個樣古怪有異表，就係傳約，即係傳説就咁講啦。就係咧伏羲咧就係六行連珠為大木避伏龍。咁又講伏羲呢個人嚇，咁佢話大木隻眼好大，個避咧伏龍。因為咧呢支咁嘅天線咧，啱啱好喺鼻位上。是吧 是。 好啦，所以我就引述咗一堆嘅古籍，一堆嘅古经。特别我怀疑呢就是我哋曾经讲譬如伏羲呢都系一啲神人嚟㗎嘛。 是。 佢又系人面但系又蛇身㗎嘛。譬如我知道佢成日有个同女娲一齐㗎嘛。 是 吧，女娲两条蛇一齐翘咗身喺度㗎嘛。会唔会三星堆特别啲突木嘅面具讲緊嘅就系呢班人呢 呢班咁嘅神人。 冇错啦，就系啲咩伏羲氏啊、神农氏啊。 伏羲氏系咪教捕鱼嗰、那个？ 伏羲氏咧就系天文地理嗰个嚟嘅。 O K， 系啦，有噶，有人教捕鱼嗰啲噶，有神农氏啊、鸟巢氏啊咁样噶，一班人有教我嘅嘢噶。 神农氏就系农耕咁啊， 农耕冇错啦，系啦。其实我哋嘅古书咧，早就已经有记载，就系、是、一啲 写晒呢啲怪物。 系啊，有一堆咁样嘅神人。系要教我哋呢啲嘢，咁嗱，啲神人喺今日去睇翻，咪就外星人咯。嗱，因为对唔住，其实咧，大家要想象一样嘢，其实呢100年咧，我哋系好大转变。 系 100年前冇飞机， 冇错， 冇哈勃望远镜， 系， 根本个太空系点我睇唔到，我根本想象唔到话乜嘢 有外星人系啊， 冇错。但系今日我哋当日佢哋只可以讲神人系咪喺天上落嚟。 系 啊，古书都系咁样讲。 其实就系讲紧，因为以前佢哋用紧佢哋嘅文字或者用佢哋嘅言语去形容嘅， 冇错， 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就已经系神人啦。 系啦，而今日我哋咪叫我哋知道佢，哦，你喺天上面嚟，即系你喺第二个星球嚟啦。咁你都系好似人咁嘅样系嘛？ 所以就叫外星人啦。 好啲 ，OK。嗱，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山海经》即系大家都讲噶啦，《山海经》都似系讲紧好多外星人或者怪兽嘅。嘅传说嘅书啦，即系古代嘅记载啦，咁样咁，但系你有啲人当然 正如我先前讲过，譬如喺一啲学术界入边，其实真系要讲嘅咧，学术界里边系遇到有啲问题，包括正话你讲紧嗰个焊接技术嗰嚿嘢系 unknown， 佢即系 ignore 佢嘅啫， 佢就直头系唔理噶啦，即系 ignore 咗佢就算数啦，因为佢解释唔到。甚至乎好多嘅学系啊，唔单止系考古学系，其实好多唔同嘅学系都会出现呢啲情况，都系咁做。 嗱，因为其实喺讲一讲啊，其实我咧就喺香港，我喺师范毕业嘅，当年即系未系教育学院啦，师范毕业，咁我教书啦，咁咧就跟住我喺英国嘅时候，我读攞咗 MBA 啊咁样，咁后嚟我有机会咧 part time 咧就教啲 associate degree 啊咁样嘅吓，咁其实大概我都了解。特别大学嘅文化，唔好以为真系大学哦，有咩理论好劲啊，乜嘢学者、讲者、博士，咁佢哋啲嘢就好啱噶啦，咁样样。其实唔系，正相反，就系话佢哋咧，偏偏咧就系受住大学嗰个象牙塔咧嘅规范， 系 即系话古老一套讲开咩，佢哋要继续讲咩。 系 如果 fit in 唔到嘅话咧，唔紧要，你可以讲。不过第一唔会俾个。名衔俾你，唔会俾张颁张 shirt 俾你。 系、 你嘅论文唔会得到承认， 系 冇人根本冇人会审阅你，亦都冇人。其实做系博士就系 tutor 嘅， 系、 即系行师徒制，唔会有老师带到你嘅。 系， 因为佢哋根本唔系行呢啲嘢噶嘛，唔系讲呢啲嘢噶嘛。亦都唔会有分定， 系 唔会有钱攞到俾你。 嗯， 咁所以基本上咧，咁同埋 其咁辛苦， 系 不如就保守啲。 冇错，所以其实四年前我系谂过，因为嗰阵时我比较空闲嘅。我谂过话，不如呢方面研究可唔可以读个 PhD 啊咁样。咁然之后嗰阵时我就发觉就 系、 咦，原来系你跟唔到师，拜唔到师嘅。 系， 冇老师会同你讲呢啲。 所以点解有啲人话，即系当你咧好理解成个现象嘅时候，其实你唔系好睇得起呢个一个 terms 嘅，即系嗰啲 terms 嗰啲名衔嗰啲。 哦，系啊，系啊，吓、 啊。当你好理解里面发生紧嘅嘢啦， 你一定要其实系自己去研究咯，真系唔好话信任咯。 系，嗱、正话咧，我哋喺个。节目入边中间个 break time 嘅时候咧，其实阿 Ken 咧 系 就攞咗有啲资料出嚟咧，其实又系我知道有呢啲存在吓，咁啊 Alex 又有知道三星堆嘅存在，但系佢攞出嚟嗰啲资料咧，就睇完之后咧，原来两样嘢都系好有关系，因为阿 Ken 咧讲唔讲得噶？有一段时间咧就 觉得 成日都喺加拿大嘅， 系咯，住咗七年咯， 住咗七年嘅喺加拿大咁样嘅，咁我佢就攞咗啲相出嚟，就同。三星堆嗱，啱啱而家呢本书三星堆入边所有嘅相片，即系 Alex 自己影翻嚟嗰啲相片咧，有啲嘢嗰个 接近程度， 似得好紧要， 我比较接近啦。 吓 ，OK， 你保守啲讲吓，你略呢啲相就要摆埋上科林噶啦。 OK， 吓， 例如一啲青蛙嘅图腾啦，因为其实三星堆发掘过出土过一个 金沙啦，原址嗰度咧有个类似青蛙咁样嘅金箔噶， 系啦。咁而家嗰幅图咧，几多城市咧？你觉得？ 哦，嗰、那个就同你呢个咧，就因为你又有颜色啊，同埋入面咁画啦。咁但系咧，嗰啲爪啊，即系嗰个 style 啊，个款啊，就似嘅。 好啦，但系咧最特别嗰个咧，其实就系雀头。 哦，雀头系啊， 雀头啊， 系啊， 嗰个雀嘅图腾噶啦，呢当然喺加拿大嗰啲就系喺木做噶啦，用木做啦。 而家呢啲相有一部分喺呢、這个BC 省嘅 UBC 如果冇记错系人类博物馆入边展出嘅嘢，有部分亦都喺呢个 Stanley Park 入边嘅图腾，有啲亦都系 Guest Town 嘅，咁甚至乎咧有啲金做嘅器皿啊。呢啲啦， 真系似到不得了啊！呢啲佢连佢上高嗰啲图腾上高嗰啲咁嘅纹咧，都同譬如三星堆起出嚟嗰啲就系讲嗰啲突眼面具嗰啲耳仔啊，嗰啲纹好似啊， 系噶。跟住咧就系嗰个大眼突眼嗰个咧， 系佢又有一个图腾，又系突眼，又系咁样突咗出嚟。 系 好啦，咁同埋咧，因为当时咧我有啲土著朋友，咁佢就教咗我有啲解释嘅。 啊、你识嗰啲土著文嘅 英文啊嘛？ 哦， 勉勉强强啦。OK， 有啲身体语言啦。OK， 咁佢咧就话俾我听，青蛙咧就代表生育， 系， 所以咧就好多时咧有啲图腾咧就会喺胸前咧就会放两个青蛙嘅图像喺度、 哦，好似呢幅咁，即系个直头代替咗个乳房嘅位置。 系啊， 就系嗰啲土著直头有两只青蛙喺度。 嗯， 系。 OK。 同埋咧，甚至乎头先我哋讲嗰个直立嗰个啦， 直立人。 咁亦都有个图腾咧， 就好似又系好高嘅个身 又，高都系直立嘅， 又系个身又系好似 Alex 咁讲，系直头唔啱正常人个比例一条柱咁样噶嘛。 系啦， 你呢个冇三星堆嗰个咁长，三星堆嗰个就长好， 呢个阔啲， 窄好多。 但系呢啲就一定冇三星堆嗰啲咁耐历史啦。 系， 因为始终佢都系木制啊。 系咯，木制吓，呢啲比较新嘅。 好啦，反而我想问翻 Alex 另一个问题啦。 系， 你认为？佢哋北美洲嘅有关系，同佢哋嘅关系系点样？ 有。我嗰本书入面咧特登有一页咧就系讲中国同埋玛雅嘅比较嘅。 嗯 咁其实咧，特别我哋知道玛雅人咧就有一样好出名嘅，就系、佢有个羽蛇神，羽毛嘅羽，一条蛇嘅蛇，羽蛇神就佢哋就话呢个 Kukulkan。呢个羽蛇神咧就嚟教佢哋嘢嘅，即系教佢天文地理啊，医药啊咁样样嘅。咁嗱，我哋又知道我哋中国人咧， 咁似嘅，咁似以前嗰啲传说咁嘅， 系啦， 都要人教嘅， 系啦， 咁 我哋咧就中国人咧就所谓龙的传人， 系 嘛，咁我哋有好多海龙王啊咁样样呢啲咁嘅 concept， 因为嗱佢哋嘅羽蛇神咧就话咧系喺海上上嚟嘅，嚟到咁啊教佢哋嘢，之后就走咗，又喺海嗰度走翻咗，然之后咧仲应承啊，第日翻去咁样，嗱，譬如呢啲咁样嘅传说，呢啲咁嘅故事咧，我就。比较趋向咧、就是，就系即系我唔会就咁当佢系，诶、哎、啲人乱咁作出嚟， 系 呃细路咁样样，因为讲得太具体啦， 有一定有佢嘅作用喺度咯， 系啦，咁而我哋中国嗰度嘅海龙王，我哋嗰个龙王又系喺海底嘅，咁而我哋系龙的传人，仲有东方咧拜龙嘅， 系 可以就系话拜龙呢个讲法， 系啊。 西方就唔系啊，西方屠龙嘅， 系因为龙系代表魔鬼啊嘛， 系魔鬼撒旦系啊， 系， 但系咁样样嗱，对上帝嚟讲，魔鬼撒旦就系唔好啫， 系， 但系 对人嚟讲咧， 阿当夏娃就起码几中意佢啦，当时，如果唔系唔会听佢讲啊， 系 ，OK， 系嘛，对阿当夏娃嚟讲食个禁果好啊， 系啊， 拜佢先至会跟咗佢啊嘛，系嘛， 嗯， 咁所以咧就其实玛雅同埋中国咧。睇嚟咧，可能啊，如果呢啲嘅傳說係真嘅話咧，可能其實係同一個源頭，就係話有同一批可能唔係地上嘅人類啦，即係呢個龍呢個龍族，即係我可能就係今日嘅 Reptilian，即係蜥蜴人，佢就去咗呢兩笪地方，去咗中國，去過美洲嗰邊，教咗佢哋嘢， 咁然之後就可能拉大隊走啦， 喺 第二度啦，咁樣 係啦。咁就留低咗一个咁样嘅文明俾我哋啦。 讲多少少 好啊。 我听过一个就係话当时起呢度嗰陣时即係起三星堆嘅时候呢就 係、是、三星堆嘅时候係 熟㗎嘛。 熟。 熟嗰陣时头先啊 Alex 所讲啦就係伏羲啊嗰个 generation 啦。咁其实当时已经打得好犀利㗎嘛。 係 ,ok, 係。 褪咗内底个朝代就係、是、商嘛。 係啊。 商嗰陣时你知唔知有边本劲嘅 书籍 《封神榜》 哦，系啊，冇错啦， 系 冇错吓， 《封神榜》嗰阵时， 雷震子个样都直头好似三星堆入边嗰啲，《 封神榜》入边讲嗰啲咩 雷震子啊、 飞龙啊、其实嗰度系咪外星人嚟噶？ 今日睇又系咯，今日直头系啦。 得， 我睇嘅《封神榜》系好多年前嗰、那个，咁嗰个咧， 我睇紧陈浩文。 好啦好啦，嗱咁啊，再讲多次啦。如果有听众真系希望想买到呢本书，出边系买唔到嘅，你就再揾唔到呢本叫《三星堆失落文明启示录》。如果你真系有兴趣买呢本书嘅咧，就喺 Facebook at 咗卓飞，跟住 PM 我就话你有兴趣买，跟住咧我就会同你安排啦。留低你嘅名啊、联络电话，跟住咧你只系需要上嚟原网台就可以买到啦。咁数量系有限嘅系嘛？即系呢个特价嘅数量系有限， 冇错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尽早联络啦。 另外一样嘢唔系送书咩？ 系差啲唔记得， 系咯，好彩我记得， 好彩你记得。咁咧 ，Alex 咧亦都带咗两本，就 系 我嚟送俾 MJ 十三嘅听众。咁有两本，呢两本书咧，即系一样啦吓。即系如果你唔想买，你有钱嘅你咪买咯，你冇钱 碰下运气啦。 你有兴趣嘅，咁又可以参加一个咁嘅游戏咧，就去攞呢两本书，又得两本嘅啫。呢、這个 quota 问咩问题好咧 ？Alex 谂啦，咁话晒嘉宾， 我谂啊， 梗系啦。 好，呢、這个问题就系话三星堆嘅青铜面具系喺边一年发掘咧？一九几多年咧？ 嗱，听清楚个问题啊，系。 青铜面具喺边一年咪发掘出嚟？ 1911年， 系啦，1911年吓，咁啊，答啱，我哋有一个礼拜时间，呢一集出街就系星期一啦。跟住到下一集嘅 MG 十三出之前咧，即系星期日咧，咁个答案就截止噶啦。咁如果有兴趣答呢个问题咧，就答上嚟喺讨论区答，跟住我哋就会抽奖，抽翻两位出嚟，就会攞到呢本书。呢两本书有咩咁重要呢？除咗免费之外呢，咁 Alex 会喺本书度签翻个名， 冇错， 咁啊送俾大家嘅。OK，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 好多谢 Alex， 多 谢卓飞， 多谢 Alex 今次新上嚟啊， 多谢， 好吧，咁啊大家有兴趣继续听佢嘅节目啦 ，Our Radio 嘅 文明之谜， 好系咁，拜 拜。 Bye bye